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68集，赤伞布局。周万东的确是个不管不顾的土匪流氓，确认单志刚的地盘由他掌管之后，就很有点鸠占鹊巢的意思。橱柜一拉开，翻得乱七八糟，各色衣服一件件的往身上套，也不管搭配不搭配，脱下了又抹布一样的扔在脚底，说： 有钱人怎么了？削尖脑袋挣来的钱，最后还不是爷来花。 周万东又打开冰箱，翻腾着找东西吃。他开了桶薯片，吃了一半扔在沙发上，里头的片渣倒出来，进的高档沙发布上全是油渍。反正不是自己家的，可着劲儿的造，不心疼。在贾桂枝面前还算克制着规矩，但也没有了最初的过分小心忌惮。周万东有句口头禅常常挂在嘴边的，那就是天大的事儿，不就削个脑袋吗？爷的脑袋一直挂裤腰带的。 是啊，管你妖魔鬼怪，天大的事儿不就削个脑袋吗？ 贾桂枝问他。 搜到了吗？ 搜着了。 周万东鼠标正移在一个性感女郎游戏上，闻言懒洋洋地移开了。 哎，不是旅游景点，地图上也没特别标，不过不少游客去过了，还有写了游记的。有手绘地图，这边过去至少也得两天吧。 接着他又拿嘴示意了一下洗手间的方向。 哎，拿上他手机，跟那头保持联系，拖勤放两天不成问题啊，别让这姓单的吭声就是了。 说到吭声两个字时，周万东做了一个咔嚓的手势。贾桂枝脸色很难看。 不要乱造杀孽。 周万东对贾桂枝的妇人之仁很是嗤之以鼻。 你的佛都不保佑你了，不是说不信了吗？佛像法器都丢了，还把不要乱造杀孽放在嘴边。说起来我挺想不通的，你要是恨赵江龙在外头包小三儿，那阿曼可是已经死了，你找秦范的麻烦不是不行，这总有点不地道吧。啊！ 贾桂枝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 收拾收拾，该赶路了。 放着这么个舒服的窝不住，这么快就走了，周万东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见贾桂枝没有再催他，他也乐得把翻腾的像狗窝一样的屋子再扫荡一遍，偶尔也自说自话道： 哟，看这照片在别墅里照的，这别墅也是他家的吧？看来有点家底儿，不止这一套房子。现在银行都太精，把人的钞票都忽悠到卡里，就没人在家藏钱了。早20年，那鞋盒子里、床底下、橱柜里都是能倒腾出钱来的。我就搞不懂了，生意人家里都供这个官老爷，这官老爷不长眼呀？不说保佑穷人，专帮有钱人，这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妈蛋的能不穷吗？ 砰的一声裂响，想必是官老爷想遭了殃了。贾桂枝皱了下眉头，他好歹算是知识分子，读过大学，很是不屑同周万东这样的人为伍， 见他又打又砸的，难免有些不耻，正想让他收敛些，身后传来了周万东倒吸凉气的声音。 我操我操我操，这孙子人不可貌相啊，操，老子这鸡皮疙瘩起了一胳膊，操他妈的，扇着慌。 怎么了？ 贾桂枝愣了一下，转头看了过去。那个地方原本是个普通的官老爷龛，不知道刚才周万东是拿什么东西砸的官地像，使得劲儿狠了，把后头的薄隔板给砸通了。原来这后头不是墙，还有一块空间。幽闭色的小灯泡闪着忽明忽暗的光，而在这飘忽不定的灯光中，置着一张女人的照片。走近了看，才发现有五根小铜钉摁着照片上女人的四肢和咽喉位置，钉在墙上，又有项链一样的细链子绕着铜钉的根一直拖到里龛的四个角，而每个角上都挂了一把小铜锁，那香炉里盛着米，边上有烧的纸灰。但是仔细看会发现，里龛应该有些年头没打开过了，各处都积了灰。怪不得周万东一开始倒吸凉气，这排场一看就有些邪门，冷不丁出现是挺瘆人的。有一两秒钟时间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过了会儿，贾桂枝撩了句： 你管他，谁还没有个见不得人的脏事儿什么的。 也是啊，周万东不是什么正义之师，没兴趣主持公道，对偶然发现的秘密也没什么好奇心，只是斜着眼睛凑上去看了看那张照片，不应该称那照片上的她是个女人，那样子只有十七八岁，还是个女学生模样，直发，很漂亮，挺清纯的样子。周万东脑子里瞬间蹦出七八种犯罪情节，切，单志刚这孙子看来也不是什么好鸟啊。上楼梯的时候，沈银灯心事重重的，最后一节楼梯险些踩滑了。刚刚苍红观主请他过去，说是回来的路上遇见司藤了，顺道就把发现赤伞巢穴的消息告诉了他。沈银灯挺紧张的。 那他怎么说啊？ 苍红观主说： 没怎么说呀，话里话外好像还挺不满意我们进展太慢，最后定了明早进洞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？ 这沈银灯怎么还关心起司藤的表情来了？苍红观主有些纳闷。 挺悠闲的，穿着当地人的衣服，不紧不慢，好像在散步。 悠闲？ 沈银灯的心里一沉，他想起秦放说的话， 司藤要找妖宗，你觉得他会只把希望都寄托在道门的人身上吗？他有另外的门路，具体我也不大清楚，但似乎那头很笃定。司藤一接到消息就匆匆赶过去了。 表情悠闲，不紧不慢，还换了当地人的衣服在散步，这意思是司藤那边的进展很顺利。这对沈银灯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。央波听到沈银灯进来的声音，不过他没有回头，依然聚精会神地雕刻着那块银板。何仙姑的人像已经快完工了，身材婀娜，腰肢纤细，表情欲喜还嗔。他没有告诉沈银灯自己是照着他的样子雕的，一心等着完工了之后给沈银灯一个惊喜，如果这幅作品能拿奖，真是意义重大呀。 平生最得意的作品里头还能找得到自己爱人的影子，将来当传家宝传给后代都好啊。正想着，央波的肩上忽然一沉，沈银灯从身后环住了央波的腰，下巴轻轻地抵住了他的肩窝。央波的心里一荡，停下了手里的活儿，笑着拿自己的脸去贴他的，才刚碰到，忽然觉得温温的如湿一片，心里头抖得一沉，赶紧站起来道：“ 阿姨，你哭了。” 沈银灯是真的哭了，睫毛上都带着泪点子，盈盈的微弱光亮，看得央波心里头疼得一颤一颤的。 阿姨，谁欺负你了？跟我说。 沈银灯扶进了央波的怀里，仰着头对着央波的耳边吹气一样道：“ 央波，我们生个孩子吧。” 央波先是一怔，紧接着喜色渐渐地晕上了眼角的眉梢。 真的？ 沈银灯和央波结婚已经有些日子了，要个孩子这件事他跟阿银提过好几次，沈银灯兴致总是不高，哪怕两人浓情正好，一提到孩子必然败兴，如此往复几次他都有些忌惮了，想着 会不会是阿银的妈妈生他时难产死了，他才会对这个话题如此忌讳。 现在沈银灯居然主动说生个孩子吧，杨波心里鼓胀的都是欣喜，他低头去吻他的嘴唇。 阿银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 沈银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 你们男人啊，就这个时候会说好话。 杨波也笑，笑着笑着按捺不住，一把抱起沈银灯走到了床边，顺手就浸灭了灯，四围陡然暗下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